Hello， 嗱，今晚呢，如是我闻呢，继续讲鬼，不过呢个鬼呢，就唔同嗰个鬼，系啦，呢个鬼呢，喺西方呢，就行咗好耐，尤其而家呢，就嚟 Halloween 啊，唉，个个都嚟学呢个，不过连起两日，两个礼拜都应该讲Halloween 嘅，啱未分嘅，冇错啦，咁啊， 鬼好鬼节度， 讲完呢个呢，可以讲 vampire 啊，可以讲诶， 但今次只鬼啊，有实质嘅， 有实质， 有质嗰只啊， 呢、這個咧就做咗好耐嘅電影題材噶啦，咁、喺台灣咧就叫佢做殭屍，香港咧就譯做喪屍。其實咧喪屍就啱香港話啦，因為佢叫 zombie， 即係迎音義嘅問題啦。 都啱嘅，zombie 喪屍都啱嘅，佢真係有喪屍嚟嘅喎。 亦都的確同以前我哋理解殭屍嗰個形象有唔同樣嘅。 嗱，先講個題外話，殭屍嘅殭字邊個最啱咧？咁樣。咁一般嚟講咧，都會寫個歹字邊個姜，因為佢死咗啊嘛。咁 即獅子邊個姜？ 歹啊，歹正歹徒嘅歹。 哦，歹字邊嗰個 ？OK。 咁呢個人咧 死咗咁解？ 係啊，死咗咁解咧。咁啊，但係咧問題咧，真正香中國嘅筆記書説嚟嘅姜先咧，個姜咧就用人字邊個姜？ 起人邊？ 起人邊嘅？因為咧，佢點解中國叫姜先咧？因為咧中國。就覺得嗰啲屍體咧係僵硬咗嘅，所以咧佢啲手教腳教咧就全部咧喐唔到，就要跳啦。 即係湘西趕屍嗰個景象啊！即係跳 都有好多名嘅，不過今次唔係講殭屍咧，就唔講字，就講咗咧喪屍先，係啦。你睇曬啲喪屍片㗎？ 未睇得曬，睇唔曬，太多啦，已經太多啦，真 係。咁你睇过边几出啊？ 嗱，好鬼死，好鬼死，古老都叫一把年纪啦。其实几十年前咧，啲鬼佬嘅电视剧已经有噶啦。 系啊， 嗰个年代所讲嘅丧尸咧，即系嗰阵时唔系叫丧尸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叫僵尸嘅啫。 哦， 未发明 嗰阵时咧， 系近十年嘅事嘅啫。电影 嗰个咧，其实都唔系。 zombie 嗰样嘢就同而家嗰个 zombie 系唔系同一样嘢嚟噶？ 唔系，就算你嗰阵时睇嗰啲，都唔系叫僵尸，即系错咗嘅。錯譯嘅，嗰啲應該叫做吸血鬼。 唔同嗰只 zombie 嘅來源咧？ 而家我講你話之前睇到嗰啲啊？ 哦，唔都好耐嘅，因為嗰只 zombie 嘅來源咧，就係講緊最初啊嚇，就係講呢個加勒比海巫毒教， 啊、 就用啲類似鋼頭嘅嘢，將啲人就變成即係所謂殭屍咁樣。 哦，呢、這個咧就最早嗰只片咧， 即係原裝就係咁樣嚟嘅 zombie 呢個字。 呢個字咧最早咧。就係、是第一套片咧就叫 White Zombie， 咁呢個1930年開始有嘅， 真係好耐，真係 好耐㗎啦。 但原裝㗎嚇， 原裝 嗰啲啊。 咁嗰個教咧，Voodoo 啫， 巫毒教。 Voodoo 啫就亦做巫毒，巫咧就巫師嘅巫，毒咧就係、是有毒嘅毒，叫巫毒教 Voodoo。咁巫毒教咧。而家咧就未必叫巫毒教，因為唔好聽啊！咁啊， 政治唔正確。 咁咧，因為咧， 刀教 係叫巫刀炮，係啦，冇錯啦。你知個來源點樣嘅咧？ 我冇記錯，你提醒我嚇、就如果冇記錯，就係兩百年前到，就係、是、啲白人去開發加勒比海啲糖啲蔗糖，咁啲紅番就不中用嘅，即係唔夠體力，於是乎佢就即係。出口咗啲非洲黑奴，就去咗呢個加勒比海嗰啲咁嘅即係奴役嘅蔗園裏邊， 啲 plantation 苦工，冇錯 plantation。咁而嗰個來源咧就係呢個非洲本身嘅巫術啦，可以話即係佢哋嗰啲嘅宗教咧，就撈埋呢一個加勒比海嘅宗教，再撈埋有少少天主教添。 係啊，冇錯， 呢個元素好緊要嘅天主教嘅。係 啊， 然之後演變出嚟咧，就變成咗當地嘅黑奴，即係佢哋自己嘅所謂本土宗教啦。 係啦，係啦，本土即係本土啦。呢個啱嘅，呢大致上咧。因為咧，最早嘅去嘅黑奴咧就西非去嘅，咁啊西非嘅黑奴咧，佢個喺個tribe 嗰陣喺佢個部落嗰陣時候咧，已經咧有某啲宗教，佢嗰啲宗教咧就係而家嘅萬物有靈論， Animism。Animism 咧就係話最早人咧覺得風點解會吹咧？點解會行雷閃電咧？都是應該有一個 神靈， 神靈在後面操縱的，精靈的操縱。有一種呢，如果我們用一個科學的講法呢，就叫做超自然力量，它不能解釋的，總之有一種力量使到它發揮， 解釋個宇宙， 它用這個萬物叫萬物有靈論，中國都是的，夠石叫石咁當，當佢有靈啊嘛，土地啊啲閒文都係 拜石拜樹， 拜石拜樹拜雷拜電， 都係自然嘅嘢嚟嘅。 自然嘅力量就認為佢無端端唔會行雷噶，仲埋咧佢一定有靈喎，有靈性喎，佢專劈嗰啲不孝子喎， 有操縱嘅呢？ 雷公劈啦，冇錯啦，係啦。咁咧西非咧就另外對萬物有靈咧就。幾迷信嘅，但係佢啲人咧無端白事咧就俾啲白人啊 捉咗做 俘，陰公啦，捉咗翻嚟唔夠膽啊，咁咧就去咗咧呢啲而家嘅海地，同埋咧多米尼加共和國呢啲咁嘅海島咧就做plantation， 咁啊種一啲叫做蔗糖啊，係啊等等，最主要蔗糖， 主要係蔗糖， 咁啊呢班人咧就帶咗呢種。西非的萬物有靈論的神靈呢就去了那裡，但那裡呢跟西班牙人呢就信天主教呢有很大差別，於是乎呢他們又要質他們，質就是質，用這個質字質他們信埋天主教， 是啊， 因為你說信埋天主教人家就可以救你的靈魂嘛 西班牙人當年是這樣的 其實呢其實呢就用宗教這個叫做的 管住 政治和宗教夾埋管住你等你有個 ideology 那呢就聽他話但是不能夠純粹給曬你的宗教信債，於是他們的人呢就將西非的宗教他們的宗教溝 融合咗入去， 融合咗落去就變成咧另一種宗教，就係叫做 Voodoo 啫。 冇錯啦，就叫做 Voodoo 啦，就是、本土啦呢樣嘢。 本土啊， 好原都算唔算原創得曬咧？ 所以佢裏原創 兩個融合埋一齊， 融合嘅。佢裏邊咧睇到咧有法術、 聖人、 有法術、有聖人、有耶穌俾阿瑪利亞土住嘅。當佢當嗰個神靈嚟拜啊，陰公。 系 咁咧，呢種 Voodoo 先， 因為佢唔能夠，因為如果冇記錯啦嚇你，就因為佢哋原本個原始宗教有啲神靈嘅崇拜對象咧，佢唔能夠公然地拜啊嘛， 咁啊係啊， 因為西班牙會斬你個頭啊嘛， 係啊， 於是乎佢就借咗天主教啲偶像， 就當咗係啦， 耶穌啊諸如此類，其實就當咗另一個咁嚟拜 嘅，係啦，冇錯，而家咧巫毒教呢兩個字就已經唔用噶啦，就係叫做咧你正話講。巫刀教， 即系政治正确啲， 又叫伏刀教， 伏刀教都有， 都得。巫道伏刀教，咁呢个教里边咧有一种咧巫师，佢又唔系神父， 系 佢叫巫师， 的确系 呢种巫师咧又识作法嘅。咁呢种人咧，其实咧就系喺嗰啲奴隶主咧，啲白人奴隶主咧，俾一啲钱佢。咁听闻咧就。做了一些使到奴隸吃了之後好像沒了靈魂呆了 個講法就叫懵仔散 是可能懵仔散 即是他們講法就懵仔散 沒了靈魂呢就變了一個行屍走肉這種患即是被人毒害的人呢但他有體力 是啊 佢唔會話散咗嘅喎，但係咧佢冇咗靈魂，唔識諗嘢，或者佢迷迷糊糊咁樣。你督佢去耕田，佢又耕田；你督佢採蔗，佢又採蔗。 係啦， 咁啊變咗咧係一個廉價勞工，兼且咧佢哋全盤控制，嗰啲奴隸主全盤。 即係當時相傳啊，的而且確就係因為嗰啲唔係神父嚟噶嘛，唔係正式嘅神職， 巫師嚟噶嘛。 巫師就因為佢哋係一個 witch doctor， 佢既係施法術，其實又係醫人嘅。 係 咁，所以其實嗰啲非洲巫師啲巫道教巫師咧，其實就有好多咁嘅知識嚟用草藥啊，用蛇毒啊，或者其他嗰啲話天然嘅毒藥或者藥物咧，就係可以醫病又得，但係調翻轉頭。 你害人都得噶嘛， 系 即系等于你讲茅山道士一样，咁变咗佢有呢啲知识嘅时候，就笑点用啦。 系啊， 咁所以最初嚟嘅讲法啦，即系你神化咗佢当系即系有法术，但系如果你由科学少少咁嚟谂的话咧，就阿次官讲话冇错啦，就是、用咗某一啲嘅精神科药物。好惨嘅，就令到嗰啲受害人咧就丧失咗嗰个意志。 后来咧有一几个咧，西方嘅学者， 嗯， 就包括咧心理啊、生理啊、医学啊嘅人咧，就去到研究啊， 嗯、 有冇一种咁嘅无毒教嘅毒咧？咁、嗯、咁最后咩得到嘅结论咧，就话有嘅。 嗯哼， 呢一种咧，其实系一种相当毒，食得多咧。都唔使多啊，佢多少少咧，你都拜拜噶啦。 哇！ 但系佢咧识沟到去一个咧合适嘅份量 啊，呢、這个咧 就未必沟、 這個， 未必沟到佢未必死， 嗯、 但系懵咗， 唔会致命。 吓呢种咧，佢哋叫呢种毒咧，其实源起于咧，等于我哋食鸡泡鱼， 哦， 系鸡泡鱼毒嚟嘅， 类似 类似，但系呢种咧佢。就不是中国的砒霜啊、山埃那些，而是它能够在河啊、海啊捉到的，捕捉到的。 据报就是啲非洲土佬就用他们非洲原本用蛇毒的知识，就去了加勒比海的树蛙有毒那些啊， 好 先可能就用了类似那些树蛙的毒来提炼了、就发明出这些类似 的。 好像是有 南美的树蛙的毒呢，佢嘅蛙咧係好鮮豔嘅， 係好鮮豔，係 黃色嘅， 係警告信號嚟㗎。 黃色點咁大隻？ 係啊，有黃有藍有紅，總之越鮮豔就越毒。 越毒。咁咧，佢嘅毒咧喺邊度嚟咧？ 嗯， 毒咧就唔係喺佢嘅血，又唔係喺佢口水，而係佢皮膚嚟。 皮膚背脊上面。 係啦。 嗯， 呢個皮膚點解佢會有毒咧？ 嗯， 原來天然生嘅上帝做佢嗰陣時候咧， 佢保護自己， 因為佢太細，係太細，佢好容易俾其他。雀鳥啊，或者動物咧，夾咗佢，一啖咪照幾隻噶啦。 咁咧咁細， 係啊，豆丸咁大隻。咁咧，但係咧，因為佢有呢個劇毒， 嗯， 你唔好掂佢，一掂佢叫 secretion， 嗯， 有一個分泌，一分泌咧， 你食咗佢攬炒嘅啫， 係即刻。咁啊，但係問題咧，少少揩埋啲鼻啊嚟， 麻痹咯， 麻痹啊嚟。咁根本咧，嗰啲雀仔咩都見有，原來有記憶嘅喎。 嗯， 知道呢只嘢咧，哇唔掂得嘅，所以咧就保障咗佢嘅生命。 物竞天择， 除非佢就盲嘅， 外来雀啊， 咁啊 外来雀， 咁就盲嘅，唔知道咧就埋啄一啄咩，咁啊 咁死埋， 拜拜。 嗯， 佢未必死啊，你死。 嗯， 咁啊土人咧就因为咁样咧，所以咧就利用咗呢个呢种 毒性 毒蛙， 嗯， 又叫箭蛙。 嗯， 佢咧就将佢嗰啲箭头咧揩落去佢嗰个背脊嗰度。 嗯。 一嗨咧，佢就 secret 即系分泌啦。 啲毒 咁咧，呢个嘢咧就摆咗落去，好轻轻力摆咗箭头啫嘛，个箭嘴、箭心咧，吹嘅， 吹箭系啦，系啦，系吹 吹嘅。咁咧就无往不利。你边个埋嚟咧个，咁咧你嗨到咧，你都拜拜。 嗯， 就咁嘅样。呢系个喺 National Geographic 有一期咧，专系讲呢只箭蛙嘅，就影咗好多相，都好惊啊，好得人惊。咁啊， 唔系你正体好可爱嘅，你知唔知有惊啊？ 咁啊，又讲翻 Voodoo 呢个伏刀教。 嗯， 咁啊，真系有人见过啲人咧，啲非洲人咧就系中咗呢种咁样嘅巫师做嘅毒。 嗯 哼，咁啊出嚟真系懵成成。 个过程咧就点解会相传话会变话佢僵尸啊或者丧尸啊，即系喺中毒嗰下嘢，第一个反应咧系休克嘅， 系休克死咗咁样， 好似死咗咁，因为佢啲好似冇咩气息啊，冇呼吸啊，因为佢中咗个神经毒之后咧，佢神经系统又瘫痪咗一部一段好短嘅时间之内，咁所以佢喺个假死嘅个状态啫，呢啲人以为死咗，又唔多觉佢有呼吸啊， 心又心又静咗啦， 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个药力真系发作啦，咁其实嗰个人咧就冇死到嘅， 系， 咁佢就其实复苏翻嘅， 系， 但系嗰阵时个脑已经受咗侵袭之后咧， 就俾嗰个巫师 懵咗啦， 系，就操纵到佢 嘅控制到啦 工作啦，系啦，咁啊有人见过，有人又就讲呢个故事，咁呢个咧去到当年咧二百年前咧。去到嗰陣時嘅白族人咧，聽到呢啲消息咧，即係知道呢啲資訊咧，就寫個小説，咁啊梗係咧誇大咗其詞啦，就變成咧 Zombie Island 啊、威桑別啊呢啲咁樣嘅小説。 繼而咧拍咗電，係繼而係去做咗電影之後咧，風行一時啦。嗰陣時 新題材啊嘛， 唉，嗰陣時zombie咧好吃好得嗰啲白種人咧吃驚，因為驚啊嘛。 嗯， 咁啊一路落嚟咧。都是賣座的， 因為那個恐懼的心態在於你不知道嘛， 是 你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是不是死了嘛，他好像死了但其實還日生下去在這裡，你說他不是死了，他的行為又不像一個活人，因此當年其中一個名稱很久之後叫做活跳屍的嘛，很過癮，很多名字出來的，就是 Living Dead 諸如此類， 哇，說起 Living Dead 呢，你一定要看過這套戲 Living Dead， 活死人啊， 是啊，是啊， 你看過 啊，看過， 這個呢，名片1957啊， 是啊， 的名片，黑白的， 50年到60年代初都還過癮， 他拍過幾集的，第一套呢，乃是當時最轟動的，使到咧呢個片嘅導演咧一舉成名。 嗯、 其實佢係好低成本拍嘅嘛。 嗯 裏頭冇演員嘅喎，或者冇 出大牌， 冇大牌。佢個男主角就係嗰個黑人啦。 哦， 黑人啊。咁呢套片咧，只係講述一樣嘢啫。 嗯、 去到個墳場拜祭啊嘛。個兩兄妹咧就俾。墳場走出嚟嘅 zombie 咧，嗰啲所謂 zombie 咧就咬親。咁、嗯、原來咧，佢個設置咧係真係好嘢嘅。佢話如果咬完之後咧、 嗯， 一見血啊，佢就會將嗰個屍毒咧傳咗落去被咬者。 被咬嗰個 冇幾耐咧，被咬者 又會變成一個喪屍啦， 一個喪屍。而呢個喪屍咧。又會去咬人，咁、 嗯、 即係換句説話，個會傳染咯。 係啦，就嗰陣時開始就呢個咁講， 冇得救嘅， 就唔係有巫師施法， 唔係施法啦， 調翻轉頭變成咗一種類似所謂生化現象咁樣嘅。 係啦， 就嗰陣時開始。 咁咧嗰陣時咧，講呢個 Living Dead 嗰個題材咧、嗯，就講呢種可能係人自己自作孽啊。 嗯， 點解咧？因為咧，當年咧五幾年咧已經有對。核輻射啊，呢一種嘅恐懼。 二戰之後的而且確多咗好多所謂另類嘅恐怖題材嘅，輻射啊、生化啊、細菌戰啊嗰啲，即係人類開始有新嘅科技之後，而對呢種新現象嗰種恐懼嘅原始反應。 冇錯。喺日本咧，就大家記得一隻叫哥斯拉，哥斯拉咧就一講唔係即係老鬼啦，唉，叻仔都識啦。是一隻恐龍的殘餘， 是被受輻射影響的蜥蜴， 是啦，蜥蜴大都無論， 異化了變成一隻巨大無石， 是啊， 石大無 在海底逐出嚟嘅， 在海底蒲出嚟嘅，就當年呢個比堅尼島， 是啊，冇錯啦， 蛋之後， 試核彈之後，咁啊有一個咧非常之過癮嘅故事咧， 嗯， 就話咧本來啊。史前的怪兽咧、 嗯， 就已经在海底沉晒噶啦，系唔识出嚟噶啦。 咁、嗯、 但系咧，我哋人类抵死， 哦、哈哈 你又走去喺嗰个附近整个核爆， 系整翻生佢， 系整翻生佢，整翻生佢不得已， 嗯， 仲因为你整翻生佢咧，佢有核辐射， 加强版， 加强版，整到佢咧鬼死咁生猛。 咁都系另类丧尸嚟噶，嗰只 我就唔系另类丧尸嚟噶嘛，佢唔识点样控制自己嘅， 佢唔一只正常嘅动物嚟噶， 系唔正常啊？又唔系有驯化？咁佢一夹上嚟咧，就 搞破 毁灭啦，搞灭啦。咁啊，最近边度啊？最近东京， 啲日本仔咁讲嘅，南太平洋， 咁啊就掠东京啦。咁啊，所以咧， 佢有个受害人心结啊嘛，佢俾核子弹炸过啊嘛， 冇错啦，系啦，俾原子弹炸过， 冇错。 咁收尾咧，拍咗好多集噶， 系啊系啊， 哥斯拉， 非常卖座， 系啊。收尾有个对手啊，叫 Destroyer， 嗯， 啊，唔知中文叫乜鬼嘢，又同佢碾噶，大家碾啊，人咧用机关枪、大炮、飞弹乜嘢搞佢唔掂啊，佢唔怕你。啊！呢個另類三別。 問題嗰個恐懼嗰個來源都一樣，冇錯，即係你個分析冇錯，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原子彈又嚟啦，冷戰又嚟啦，呢個生化武器又嚟啦， 大家咧， 大家好驚嘅， 大家強國咧不斷核賽，核子比競賽，收尾就決定咧毀滅核子，停止比賽嘅，但實際未 嗰時凍結啫， 凍結就唔係等於毀曬喎， 係 嘛？ 咁咧嗰陣時咧，大家競爭到激烈嘅時候咧，就真係驚住整一鑊 失控。 失控啊！呢鑊咧最出名嗰次咧就古巴危機。 啊，係係係。 古巴危機咧，1962年。 金乃迪。 金乃迪同埋啊呢個蘇聯總理啊，克魯曉夫。 克魯曉夫， 佢咧就話咧要運啲飛彈。 古巴又卡斯特羅個胡鬚佬， 係啊， 即係三角關係呢個。 係啊，就啊，如果俾佢運落去咧， 好大鑊啊！ 好大鑊喎，鑊數大啊！呢個，因為就喺美國後邊 後花園啊嘛， 嗰個 腹背受敵。 係啊，嗰個咧整一個叫做咧發射塔。咁啊，隨時咧話咁快到啊，到咗你佛羅里達都唔掂啦，唔好講話去到你。去到你華盛頓 咧，因為當年嗰個所謂攔截技術冇咁叻㗎，係 啊， 當年嗰啲古老技術啲叫做互相威嚇啊嘛， 係， 即係我擔保你又冇命，我互相攬炒，即係你咁射飛彈過嚟，我射飛彈過你嗰度， 係， 大家互爆就得，玩完， 係 啦，於是乎大家互相恐嚇咧，就僵持不下咧，就維持和平。 我咧就， 但係你古巴嗰下嘢就令到啲人亂曬大龍啦。 我咧就去過一個咧波羅的海，就係叫做立陶宛，咁去我嗰度咧就參觀咗一個咧叫做冷戰嘅博物館，咁啊裏邊咧就見到咧當年1960幾年咧，嗰時係蘇聯加盟共和國嚟嘅，佢喺波羅的海咧就有5個核子嘅 飛彈 基地，嗰陣時係神秘嘅，而家就將其中一個公開咗，等你去參觀。但所謂神秘者咧，其實都唔神秘，美國知嘅，美國已經查到你 有曬間諜噶啦， 係真係有一個咧，好似詹姆士邦咁樣嘅發射台，山窿，唉喺下低掘到好深，一個井咁樣就擺一隻飛彈喺度。原來咧，我哋想象中嘅核子戰爭咧，同埋真正嘅戰爭咧係兩件事嚟嘅。原來係咁嘅樣嘅，你無論有幾多個核子嘅基地。或者流動基地，蘇聯就知道曬你有幾多個，美國又知道你有幾多個，是但一個發射，第一件事就攔截你啦，第二件事咧，佢嗰啲飛彈或者佢嗰啲核彈已經同時啊400幾個或者4000個一齊發去 反攻， 反攻嗰一去咧就抌曬你所有嘅敵國嘅。核子裝置，使到你喺裏面爆曬，咁你唔會再爆我啊嘛，爆咗一個都唔得掂， 鬥快啊！ 鬥快，爆一個，咁即係話咧世界毀滅。 係啊， 你又抌4000個過去， 恐怖平衡啊嘛，於是你又唔敢喐我，唔喐你啊， 叫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咁啊呢個咧就抌4000個過去。 係啦， 咁又炸曬你噶， 足夠毀滅地球18次嘅。 係啊， 冇錯，對方 唔使毀滅，你話住喺紐西蘭唔使死啊？唔係喎， 因為佢有個 叫，因為有個叫核冬天啊。 冇錯， 核冬天咧就係話。上谷爆完之后咧，嗰啲核子尘咧，就冚住晒所有嘅阳光，全世界冇晒阳光，就喺寒冷嘅冬天咧，等啲核子云走 散，咁有排都唔散， 有排都唔散，咁 你玩完咯， 即系全世界玩完， 玩完 系啊，所以咧，所以呢个咧系好得人惊。 咁当时人嘅恐惧系真嘅呢啲恐惧啊， 真嘅。 问题用咁样咩形象去发泄咗佢出嚟咁解啊嘛？ 系啦，咁咧就zombie 咧喺嗰阵时转型，转咗变咗咧系受到核辐射嘅一种尸体。佢本来咧就已经埋咗一个坟墓度啦， 就真死噶啦，唔系 真死系啊。 咁同巫毒教当年嗰个就唔同样啊，你 唔同样嗰个人造 用咗嚟 系啦， 即系引申咗呢个即系呢种新嘅所谓恐怖嘅物体里边。 系呢个恐怖物体咧就会咬人嘅。佢咧一翻生咧，即系佢使到个生命翻生。翻生之后咧，佢得一个任务啫，就系佢咬人。佢饿唔饿咬人噶啦。佢嘅性情咧就系得一个 就传染， 传染 即系同病毒系一样嘅， 将自己嘅核辐射辐晒， 辐晒出嚟啊！ 咁咧就咬之后就变咗佢嗰冇得救，冇药救， 受害人变成丧尸啦。 啊，另外一只丧尸，佢想又去咬， 咬其他。 咁咧，于是乎咧就使到全世界咧都有个惊啊，恐惧啊，因为核辐射系传染嘅，即系而家我哋话 福島， 嗯哼， 這個不要買那些魚生， 變成 K 型了，已經 不會，不要買那些魚啊， 你會中毒， 不止啊，當年呢，記得呢，蘇聯啊，有一個核子廠， 諾貝爾，次諾貝爾， Chernobyl呢， 好衰唔衰，得你烏克蘭啫嘛，死仔， 係咯，咁咧呢個嘢咧，突然間咧就嗰日火燭，爆炸。 仲誇張啊！日本都叫做天災啊，切諾貝爾直頭 海嘯， 直頭死蠢噶。嗱，據報啦，時候報導翻出嚟咧，就係佢哋試緊個安全裝置，識錯掣。 哦，咁啊正啊，咁啊火燭啦， 搞到佢，即係超標高温爆佢咗， 爆咗，爆之後咧就冚住喎，點解咧？ 咪嗡咯，掟紅毛嚟落去咯， 陰 直升機掟紅毛嚟，係 啊，冚住， 冚住啊！ 冚就冚粗嚟，但系咧冚唔晒。佢嗰个一样有啲 地下水啊， 地下水啊，火烛烧上上嗰个尘啊，咁样 飘咗喺澳洲啊。 呢嗰年咧，所有嘅葡萄咧做嘅葡萄酒都唔好饮， 系啦，唔饮得， 唔饮得， 全部危险。 嗰啲生物咧，嗰啲牛羊咧，你食咗佢啲肉咧，都变 zombie 噶。 陰都會死啫， 都會死，都會死噶啦！ 啊，即 係會唔會傳染？ 即係患癌嘅風險就大幅增加，呢個肯定 啦。搞咗成而家起碼二十年以上。 1986年爆嘅， 係咯， 八六嘅， 八六年咪廿年，九六零六， 卅年啊， 一六哦，啱啱卅年， 卅年啊， 啱啱卅年。但係今日嚟講咧，仍然啊， 未解決， 未解決， 未解決㗎，嚇，仲喺度播緊毒㗎， 仲喺播緊毒喎，仲未解決。日本福島咧。 都未解決嘅，其實 又係未解決。 啱先開始， 因為話佢咧崩堤啊， 漏水啊嘛， 漏水啊嘛，漏曬出去啊嘛。 地震海嘯，你起喺嗰度，你抵死啦，真係。係 啊， 咁問題就冇辦法啦。 所以蘇而家咧，無論蘇聯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都好，所有核反應堆，大家咧一個一個咧 close， 一個一個 逐個拆， 逐個拆。拆咗之后咧，唔再用啦， 收唔到科啊嘛， 收唔到科，因为唔识收科。 有乜喐？ 咁我唔知点解我哋中国最近香港嗰个咧，大亚湾又唔杀咗佢， 仲起多几个添啊？ 系咯，好得人惊。大亚湾好近香港 嘅啫。另外阳江咧都系100公里范围里边，而家四个核电厂嚟起紧咯。 系啊， 知噶。 呢个咧又唔系话耸人听闻，呢个脚软嘅。 但系冇办法啦嘛，嗱，又佢自己制造出嚟嘅麻烦，题外话啦，唔好意思，你知啊， 咪一定讲题外话嘅呢个节目。 题外话，原因咧就系中国佢本身之前嘅污染最严重就系烧煤烧炭啊嘛，佢唔能够维持啊嘛，佢换啲所谓洁净能源啊嘛，咁佢又未到嗰个水平，冚唪唥咁天然能源啊嘛，咁你点搞啊？核电咯，唔系点啊？你要我删得嗰个煤炭发电厂，佢你唔俾我起个核电厂，唔通叫我 唔系呢个呢、這个有我哋香港人嘅投资份噶噃？ 唔止吓， 法国， 止法国佬， 有法国佬。咁香港系最近呢、這个 都有， 但咧喺外国，譬如话咧喺多伦多以东咧有呢、這个核电厂，但系而家都关闭啦， 关啦， 因为咧脚软啊，真系脚软， 真噶。 即系 收唔到科噶， 收唔到科啊，收唔到科嘅。 嗯哼， 好啊，讲翻呢个污染咧， 嗯， 就自从嗰套戏做完之后咧， 嗯，冇错啦， 就全世界 就另一种大热啦，就唔系以前嗰只啦， 就唔系嗰只， 唔够恐怖， 呢只呢只结啊， 呢只劲啲， 呢只结啊，呢只真系结，呢只结到咧就后边拍几套，呢个好低成本嘅， 系当初系低成本， 但系跟住拍嗰啲咧都系大成本嘅， 嗯。 就慢慢又轉型咯噃，就唔係核電咁簡單，唔係核子輻射咁簡單，係另外一組咧叫做生化啦。嗱，生化意思係咩咧？就話咧，人類咧好戇居嘅，某個程度係好戇居。佢咧不斷咧想話突破咗咧以前嗰個生化科學。咁啊，譬如咧，我哋而家講話空。即系空啲人出嚟， 複製 黑龍嗰啲人，因為啲人都係生化嘅嘛。 係啊， 嚇咁啊成功咗羊咧，而家啲人咧話咧有啲地方咧秘密做緊人嘅，但係大國裏邊就唔準，就呢個咧冇搞唔掂人嘅道德。咁但係有啲國際咧，或者有啲小地方咧，或者 有啲神神起上嚟嘅科學家咧就會做嘅。 第一個喐手嘅希特拉啊嘛，納粹黨啊嘛， 最 出名噶啦， 最出名嘅。佢要將 優等民族啊嘛， 佢要係優化咗嗰個遺傳。 嗯哼， 咁而家咧，我哋講緊生化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咧溝啊，好多喺個細胞質溝。溝準備有啲嘢咧可以複製，人類或者係其他，仲有咧就係、是、希望咧能夠控制到疾病，有啲係良心好嘅，但有啲咧另外一個心態喎，電影都做咗一次咧，希望咧做咗一樣嘢出嚟，我一拎出嚟你都腳軟啊，即係 無敵武器， 無敵武器啊！呢只嘢咧， 人類永遠都係咁嘅。 呢個真係武林聖火令啊！ 冇辦法咧，人類永遠都犯重複嘅錯誤啊嘛。佢永遠就係以為製造多種科技力量出嚟變成無敵啊嘛。但冇諗過呢樣要咬自己咧。 係啊，這個武林紅呢個武林聖火令咧，即係等於以前嘅武林聖火令啫嘛。我一出你就係要腳軟啊嘛，我唔使打你嘅。 其實美國佬呢樣嘢都自己試過自己踢爆幾次噶啦。即係話而家有好多咧，我哋認為已經絕咗種嘅大殺傷嚟傳染病咧， 係 就話美國佬其實收收埋埋嗰啲咁嘅基因咧，啲細菌咧就唔俾你知嘅啫，唔係真係滅絕咗嚟天花啊、炭疽菌啊呢啲咧，就不嬲都喺佢哋嗰度研製成為生化武器。 嗯， 即係等於你當年睇嗰出電影叫《731太陽黑太陽部隊》一樣嘅方式。 呢個 細菌戰， 呢個就係日本仔嘅細菌戰。 嗯哼， 佢係用鼠疫， 我就用鼠疫嚟提煉一啲殺人嘅，即係你所謂嘅個武林聖火令啦。 武林聖火令。 咁其實美國佬咧係事實嚟嘅，就係佢二戰之後咧捉咗好多呢啲科學家，包括啲日本科學家。就特赦佢哋，交換條件定乜家伙咧，就將佢哋呢啲製造生化武器嘅科技要交俾美國佬。咁呢個係真事嚟嘅，解封曬密碼已經知噶啦。問題拎咗啲科技做乜鬼咧？美國佬梗係打死唔講噶啦。咁所以點解次官頭先係踢爆一樣嘢好緊要？啲人點解後來會驚咗另外一樣嘢咧？就將輻射轉移到另外一樣大殺傷力武器咧，就係、是、細菌戰生化武器啦。 生化武器，啲生化武器咧。啲人的嗰個估計咧，就係有發明就冇消滅喎。 係啊，收收埋埋唔話你知。 呢個咧就最得人驚啦。 嗯， 即係話咧，好似近時睇武俠小説，呢個情花毒咁啊，有情花毒就放咗落嚟，你中咗毒就會死。但係點樣殺解毒咧，係冇人知喎。 啊，落毒嗰個可能知。 當然咧，嗰套《神雕俠侶》裏邊啊，只係得一粒啦，都俾楊過抌咗落山崖啊！而家講緊咧，話真係嘅生化嘅解毒咧，係好困難。點解咧？因為一散出去咧，就係人都有咯嘛。咁、 啊、 你得咁少藥？ 乜嘢害人容易救人難嘅、 啊？ 係 咯，咁啊同埋咧嗰時有選擇。救啲咩人咧？ 系啦，冇错。 唉，我中意救就救嗰、那个，唔中意嗰个又唔救嗰、那个。 即系生杀之权就在某啲人手上啦。 鬼唔佢仲叻啊，叻过你啊！你求佢啊。 系啊。 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就一定系制毒就大量，解毒就少量。 嗯、 你揸住个权力。 权咯、啊。 咁呢个咧， 即 系 人比鬼更可怕就呢啲 啦。 鬼都唔会咁害人嘅。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 成日都讲到 系啊，所以咧， 人最可怕。 一电影咧，讲到新嘅 zombie 咧，就系、是、生化嘅 生化丧尸啦，就变咗 生化丧尸。咁生化丧尸咧，又系冇得救。 嗯， 又系佢嚟咬咗你之后咧、或者佢嗨伤咗你之后咧。喺血液同血液 過毒啦， 過咗已經過咗啦。一過咗嗰啲毒素咧，你就瀨氣啦。冇幾耐咧，你會死亡。死亡之後咧，又翻生，又變成另外一個喪屍，又嚟吸過嚟，越整就越多。 周圍咬啊！ 因為一隻人一隻喪屍就唔係咬一個啊嘛，唔係一個全一個。 咬親都中啊嘛！ 咬親中啊嘛！佢一咬十個就變十個，十個變一百個，哇！嗰、那個幾何級數點頂啊？ 啊！細菌效應啫嘛， 細菌效應 病一樣，同傳染病一樣。 咁啊，而且咧係冇人知點樣解喎。 嗯哼， 咬咗之後咧，你冇得解咧，一樣結喎。 嗯哼， 咁所以咧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另生產另一種咧危機，亦係恐怖片啦。 咁啊，變咗即係又係嗰句成日經常講魔由心生就係咁解，即唔係就係影像，即係驚咁簡單，即係製造咗只惡魔出嚟。係 啊，佢咧就唔係有個魔頭嘅，佢冇魔頭，佢又冇一個邊個咧撒旦操縱，而係咧佢天然而成，係一個咧災禍。 係啦，冇錯。 呢個咧就係災禍， 人為嘅災禍， 人為嘅災禍，災禍害翻人。 嗯 哼，咁你 自作孽咯。 自作孽， 你唯一话斋佛偈嚟啊嘛，自作孽。 你唯一同佢处理佢，你就消灭佢。但系佢好难消灭嘅，因为佢有超人嘅力量。 嗯， 咁咧喺鬼佬咧就有个设定。 嗯， 呢个设定咧就系话，你只要肥咗佢个头咧， 嗯， 肥烂佢个头咧，咁咧佢就归西啦，真系就散啦。 嗯哼， 咁呢个咧就基源于一个好朴素嘅逻辑。 嗯， 因为喪屍本身咧，雖然係冇思考，但係佢有力量去咬人。 嗯， 呢個咬人咧，就因為佢有個腦袋，個腦袋淨係得翻一樣嘢就識咬人。 嗯、 你將個腦袋打爛咗， 半架 殘架，你千祈唔好割咗，割咗仍然個頭個有個口喺度咧，仍然 都 會咬人嘅喎、牙煙嘅喎， 打爆個頭， 打爆個頭， 好暴力。 系啊，好暴力，咁然后咧就可以消灭。 咁但自圆其说啦，叫做吓。 系啊，佢有个逻辑，但呢个咧又因为咁样咧，引致到咧呢个暴力咧，又引致到另一种产生。 嗯， 呢种咧就叫做电子游戏啦。 嗯哼。 而家咧世界上好多电子游戏咧，都系 打 zombie嘅，打zombie，真系把 枪 一定要打爆头。 嗯，要对住个头打爆佢，先有分嘅。如果唔系 game over 啊， 系 game over， 人哋咬你，你就玩完。咁啊，点解会流行咧？咁咁啊，讲翻以前咧，呢、這个游戏嘅杀嘅对象咧，就敌军。 嗯哼， 譬如咧，你叫做纳粹。 嗯哼， 咁啲人话都系喂，佢纳粹都系 坏 人 都系人嚟， 再唔啱 ISIS。都是人嚟嘅，好、 啊、 多人道主义者唔中意嘅。再唔啱，嗰啲系鬼，鬼咧佢又冇咁大，冇咁传，冇传染性，打一只冇一只。 嗯、 呢只咧佢会增兵，佢增兵个，系嘛？佢会增兵噶嘛，咬只多只噶嘛。红番以前，牛仔打红番嘛，一枪一个咁。咁啊，變咗你哋係 discriminate 喎，你係歧視緊外族喎。咁而家俾人 都係人對人啊嘛， 俾人打，俾人砌到暈咧。 啊， 唯一咧打喪屍咧就冇人話你喎，因為嗰個已經死咗，人都死咗啦。不過佢又危害喎，你又變咗英雄啊！即係將個英雄感咧， 咁咪就極度暴力啦！呢樣嘢就 提供咗啦， 因為佢始終係人形嘅物體嚟噶嘛，佢都曾經係人，好變態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即係又係嗰句魔由心生，即係人類永遠唔會學識呢樣嘢噶。係你一樣嘢解決咗之後，就要第二樣嘢更恐怖出嚟。 嗯，咁咧，所以咧又變成咧喺電子遊戲嘅一種咧好大嘅玩法，好流行嘅玩法。 嗯、 到而家仲係喎。我 细 路仔都 乐此不疲啊！ 我见到细路打丧尸好过瘾，哼！佢一路打丧尸，点解咧？啲大人又唔会话佢喎，因为佢嗰个唔系人嚟噶嘛，系鬼嚟噶嘛，又唔系鬼嚟嘅，系一种怪物嚟嘅。 怪物 monster 系啦， 咁啊系怪物，佢打怪物啫嘛，咁有乜理由佢消灭咗嗰啲会危害人类嘅怪物，你老豆老母又柴佢台咧，又唔俾佢玩咧咁。 咁所以咪就衍生咗第二样恐怖嘅嘢，就呢条暴力倾向啊嘛。 系咁，另外一种咧就心理暴力倾向啦。 喐啲就掹枪打爆你个头。 系啦，同埋咧，仲有样嘢咧，就系越系核突残忍， 嗯， 就越系受人欢迎， 嗯， 吓、 功能刺激嚟咯， 功能刺激咧越系大咧，就越系使到咧嗰啲人咧 satisfy 满足咗佢嗰个。 咁其实深敲嗰班打紧丧尸嗰班人，心理上都好丧尸嘅啫。 系啊系啊， 使紧脑嘅喺度，你明唔明啊？打爆佢个头。 系啊，咁起码咧呢样嘢咧就最基本就成为一个恐惧或者焦虑个源头。 嗯 哼。咁最近韩国片呢套 又是一个更加犀利的题材啦， 系啦，一个 題材，因為點解咧？因為咧，我哋遲啲下一集可以再講咧。點解西方嘅吸血鬼 vampire 會咧喺1848年開始，由呢個 Bram Stoker 寫呢本書《Dracula》開始，樂此不疲，百幾年，仲要咧使到開咗學術研究會，又係成為一個學科，vampirology。 哇！犀利！ 我喺香港嘅冇乜， 立説 係冇乜香港係 vampirologist， 即係未到呢個咁沉迷嘅程度。 係有一個就係我。 哇！ 仲有一個就死咗。 哦，冇辦法。 係能夠自稱 vampirologist 嘅， 犀利， 得得翻我啫。 專家唔多啊，記住啊， 得翻一個專家喺度。希望有同道咧，大家多啲研究。 都冇人留意啫嘛。如果有人留意，可能跟住有人研究噶啦。 香港可能會鬼佬好多。 系， 好多书， 文化冲击系，小说都系鬼佬写出嚟。 系啊，好啊，咁啊，讲翻 zombie 咧 ，zombie 就系其中呢个演化出嚟嘅。但系呢个咧，特点咧就系 vampire 咧由最早开始系核突嘅，啲毛手生毛啊，身体好臭啊，系啊，又四围躝啊。呢个 Dracula 开始一路转化成为绅士。再成為皇族啊！佢係美化嘅，咁後來更加年輕化、靚仔化。 Tom Cruise 都做過， 係啦，同性戀化、現代化、 靚仔版。 但係咧 ，Zombie 有個衰法就係咧， 佢唔會靚仔咁啊 ！Zombie 佢一路係核突嘅， 只會越嚟越核突， 係越嚟越核突。咁而家做到咧就係驚恐，但係唯一一個咧佢能夠。最有突破嘅咧，今次韓國佬又話咧有個突破嘅，就係由喪屍片變成悲劇。呢個悲劇嚟噶，成個悲劇嚟噶。睇到啲觀眾喊嘅。通常咧就vampire 片、吸血鬼片、殭屍片咧。都是可以加另外一個 element 落去，嗰個 element 咧係笑嘅，香港就最中意啦。 唔止，加好多啦，笑顧之然啦，香港嗰個 係啊，加笑滑稽動作， 浪漫都有㗎。 浪漫，但係今次咧係加到倫理悲劇喎，仲要亞洲人嘅倫理悲劇，咁呢個咧係佢一種突破。 OK， 但係唔好彩咧，就係我哋中國嘅殭屍片。嗰片咧，除咗佢轉化咗嗰段開頭時候成為笑片 comedy，或者成為滑稽動作片，佢係一個轉型。但係咧呢、這個轉型之後就食窮自己啦， 食老本啦， 食老本啦，不斷咁食， 最後都係得翻呢個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啫嘛，冇啦， 係冇啦， 冇噶啦。 殭屍片咧係好嘢咧，就因為佢將佢。变成爱情小说， 系其中有一条线系啦， 系啊， 科幻都有， 科幻 都 有， 炒埋一碟。 咁而今次咧就变成咧悲剧，伦理悲剧，即系话咧识利用到呢一种媒，呢一种咁样嘅传说题材转化， 好有创意喎呢样， 系啊，创意。所以咧就 originality 咧就唔系话拍翻喪屍咧就冇咗原創性，而係問題你賦予一個乜嘢原創性俾佢？ 你真係叫創意啊！ 你唔放 即係喪屍已經夠題材， 係夠題材，但俾一個新就 新處境。 我哋成日講一個叫做創意係咩咧？創意就係咧你個作者，無論編劇好導演好，喺呢啲生活裏邊揾到一樣嘢出嚟。嗰樣嘢咧係冇人講過嘅，係你俾咗個新嘅價值觀落去，使到成 呢個新嘅意義落嚟， 有個新意義，咁咧就係創意。當然咧，未必定你嘅創意係冇人講過，有人講過唔緊要，都係由你。 將人哋記得你啊嘛， 係啦，由你講出嚟， 係啦， 你諗出嚟先， 講出嚟就大家肯聽啦。 你諗出嚟先，係啦，冇錯。咁呢個咧就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日本啊、西方咧。嘅人咧嘅對揸住一樣嘢咧嘅能夠識發揮啊，發揮成為另外一種嘅創意嘅表達。咁香港咧電影咧本來近時都有好叻噶， 啊、天馬行空乜都有玩嘅， 可以將中國拍咁多年嘅殭屍， 嗯哼， 嘅或者湘西咁多殭屍， 即 係 個鬼嘅題材嘅演化、 啊，可以變成你話雞打鬥， 笑片又得， 笑片又得， 冇打又得。 嗰、啊、陣時咧就係一個創新， 嗯， 但係咧冇進步啊嘛， 打食老本啊，跟住好快已經翻炒到冇人得再睇， 咁就冇人睇啦、嗯，就從此熄火啦。 嗯哼， 啊，差唔多啦、 啊，差唔多，差唔多。咁啊，呢個題材非常精彩咁啊。难得有个专家喺度啊，稍后大家要问呢个吸血鬼嘅题材啦。 咁啊，差唔多噶啦。 好嘅， 咁啊，下次见啦。Bye